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46集高殿。捷报两个月后才到达曲都，当时正值雪天，暖堂里的沈泽川倏地站起来，两侧的先生们也跟着站起来。 赢了噻！ 于小赛一高兴就拍腿， 我就晓得二爷出马所向披靡没的问题。 高仲雄喜形于色，连忙说， 我写捷报此战要彪炳青史啊。 姚文玉因为严寒的天气近日甚少露面，沈泽川急召既然进都，既然还在路上，姚文玉压着咳嗽听到青史两字，便与身侧的孔领对视一眼。孔领微微颔首， 如今去都无主，要迎二爷还得早做准备。 先生们都高兴，唯独沈泽川侧过了身低声问， 策安好吗？ 费胜早打听了消息，也低声回禀， 主子放心，二爷无恙。 沈泽川略微放心。暖堂里有周贵夫人送来的盆栽，正值青茂，沈德川注视片刻，竟有了剪下一只来藏在怀中的冲动。先生们散时已是虚实，门帘起起落落，杨文玉却端起茶盏，慢条斯理地拨着茶沫，他沉思时的面容病态明显。袁卓回了曲都，既不见故人，也不归姚氏旧宅。沈泽川看着暗物， 你今早说想去见薛修卓。 暖堂内外都很安静，静到只闻雪落声。姚文玉凝视着盏中起伏的茶沫，答道， 都是林中人，该见见。 沈泽川转过目光，任凭他自持沉稳，也要因为这句话动容。姚文玉没有喝茶，他望向透着灯笼昏光的窗户，雪飘落的影子一片一片。 过年了， 姚文玉微微笑起来， 夫君新年顺遂啊。 刑部的牢狱里关着薛修卓，他竖起的发髻规整，即使没有那层官袍，也仍然维持着往日的镇定。姚文玉的四轮车到时，薛秀卓割下吃饭的筷子，隔着门不觉得意外。他说， 元月天寒，沈泽川派人打扫街道了吗？ 姚文玉转动四轮车，肩头没有覆雪， 禁军自有安排。 薛秀卓扶着双膝平视着姚文玉，他们都曾活在对方的阴影里，前半生薛修卓是那把无名的刃，后半世姚文玉是那块跌碎的玉。 开春山上的雪化了，老师的种位置不好，你看着给修一修吧。 你长居曲都， 姚文玉道， 没去看看吗？ 薛修卓挺直的脊骨亮在背后的飞雪中，他如实说， 不敢去。 牢房内寂静，姚文玉垂下眼眸，似是微审。他把攥在掌心里的白纸放在桌上，在昏暗里无声地推向薛修卓。薛修卓注视着那枚棋子，在漫长的沉默里似乎听见了菩提山的雨声。 许多年前， 薛修卓声音平静， 老师不以世家嫡庶成见看我，提拔我入仕。我读到了齐慧莲的策论，知道世间广阔有种人叫做朝臣，他们疾走奔跑在大周各地，成为大周必不可少的看着世间的最后一个臣。我那时心觉奇怪，因为齐慧莲是臣，老师也是， 等到先德年，我们为搜集花丝签的罪证死了很多人，做官的、当吏的，这些人都是地方忠臣，基本死完了。 这些事薛秀卓想了太久，久到麻木，已经变成了铁石心肠，不会再在深夜失声痛哭。他那样敬重海良义，但是现实太残酷了。 这些人没冢没坟，都死在亚斗里，被世家挥一挥衣袖就抹得干干净净。 薛秀卓眼眸中没有感情。 先德年那场猎场觐见，是无数你没听过名字的人的希望。我们扳倒了花丝签，可是老师没有继续。 太后因此存活，世家仍旧坚不可摧。李建恒登基，薛秀卓也曾想要辅佐他，但李建恒根本担不起重任。海良义到底在坚持什么？薛秀卓不明白。他站在了岔路口，不肯再追随海良义。这条路他看不到光芒。 直到今天， 薛秀卓抬起眼眸， 我也不认可老师的道路，没有人能在这场局里说服我。云卓，你也没有。 姚文玉转过四轮车，向牢房外去。薛修卓看着姚文玉的背影， 天生我薛修卓，命拿去，名随意，你我之间谁赢了呢？只是我败了而已。无主生不逢时，败给沈泽川，错的是时机，不是命。 姚文玉的四轮车停下，他没有回头，仅仅侧了些脸，在阴影里一字一顿地说， 时也，命也，运也。 牢门咣当地关上，把他们彻底隔在明暗两面。姚文玉沿着狭窄的通道推动四轮车，在临近大门时猛地枪咳起来。门口的灯光晦暗，姚文玉扶着把手，在喘息里逐渐看不清前方。侧旁的狱卒惊呼起来， 先生。 时也，命也，运也，非吾所能也。姚文玉的手指在空中怅然地虚握了一把，朝着前方直直地栽了下去。